三不知知而所歸，十故有經對，非是隨識入自心輕淺，唯要如來大慈法明，此之物揚的以此自經，原是何物？於其中間就無是非是。咁啊，此是經文啦，就係前節上文。咁啊，所謂自性不是隨緣，隨緣不變啊，唯一真心。所以無是變而，就無非變而。咁啊，大眾都不知其所以啦。咁所以現在佛咧就為佢説出，咁啊，此個真性。是不生滅故，所以不落於是，亦都不落於非啊！佢話如今不知個自歸去，故有經報，即係大眾聽到無是變而無非變而嘅道理啊！咁啊，不然何者叫做無是變而？何者叫做無非變而？呢種道理不明，究竟無是無非是何所歸屬？因此不明，佢就心生驚報啊！因為上文阿難處無是變而，咁啊佛又認可，咁啊説個無非變而啊，咁啊佛咧亦都認可，咁啊如即究竟啊係如何？先至叫做無是變而，係無非變而啊！咁就心生驚報啦。就非是求識，就善根輕淺。咁啊，古德講啊，咁啊，問是菩薩，接一句話，咁啊有兩種嘅意思。咁啊，第一種咧，就係顯示已經咧係問，就唔再如佛所説啊。是同於呢個外道四種少年之失，不第二咧就係顯信事啊，就係有呢個開解明了嘅意思，就係話大眾今日已經係回小就向大，唔係往昔啊，所謂善根輕小嘅時候可比啦，而係堪以問。何者叫做無是變而啊？何者叫做無非變而？呢個清淨實相嘅道理，所以就要請佛啦，詳詳細細咁啊，發明一下，咁啊，在呢個見證之中啊，點樣叫做無是無非呢？佢話唯應如來嘅大慈法明。此在文殊師利菩薩代大眾請問法，就現佛的大慈大悲。咁啊，法威顯明一下。咁啊，此之物像就與此嘅見經啊，係原是何物呢？此在正是虛構啊，自如嘅始終所謂是本同源之物。咁啊，向下就佛家話此見及言，都原是菩提妙性靈體啊！即係第二月，就係、是、真月，即呢個依他起性啊，就係、是、完成實證。咁啊，何來啊？是見與同非見呢？所謂於情中間啊，就無是無非，冇一個是見。冇一個非見啊，是是是非都係唔真實。得十個文字，及諸大眾，十方如來及大菩薩，於平自住三摩地中，見與見如，正所想像，而虛空花本無所有，此見及言就原是菩提妙證靈體啊！就雲何於中是有是非是？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 就是属于如来随时自答，就是佛呢随呢个慈悲啊，唔系答复文殊师菩萨代大众之问啊。咁啊，何者就无事见义，何者就叫无非见义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。咁而家第一科就叫做妙体自代，第二科嗰个是迷悟得失啊。现在是第一科，是妙体绝代。咁啊，此个妙体绝代就指我哋呢个真实嘅心性啊，就系说明我哋嘅清净实相。妙体之中啊，系绝代无能所，因此就无智亦无非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，咁啊，多科正明绝代，二科叫做引力即成，现在系第一科叫做正明绝代，就系明白啦，大慈悲故。咁啊，开示呢个妙正明体系唯一绝代真心，所以无是就无非个佛告文殊。咁啊，因為咧係文殊師利菩薩，咁啊請問啊，所以佛咧亦都咧係呼其名，就表示問答咧係有人。咁啊，及大菩薩及諸大眾，咁啊文殊師利就菩薩啦，咁啊以及在座咧就有好多嘅大眾啊。個十方如來就顯示佛法。道同咁啊，十方诸佛之所证系如同金佛之所证啊，咁啊，金佛之所有一切嘅慈悲化身嘅妙用啊，亦如过去佛一样，亦如十方三世佛一样，咁啊叫做十方如来，咁啊正显系实佛道同。咁啊，及大菩萨。咁啊，大菩萨咧就系说明佢啊，所谓慈悲，任何一种嘅行满，咁啊都系不可思议嘅，咁啊叫做大菩萨。咁啊，始终嘅大字咧，咁啊当然亦有好多嘅道理啊。咁啊，我哋就可以分为咧系有二十种嚟嘅指出咧，所谓大菩萨者，佢究竟有啲咩嘅德行？第一就是人大，就是他本来自己就是发善心，是修大行，是能办大事，能度无量的众生，那就叫做人大。第二就是发债，那么若是说声闻缘觉，那么他所品的就是四十十二因缘的法门，是但求自利，治了生死就算啦，咁啊佢绝对就唔肯啊！所谓发个菩提道心啊，去度众生啊，所以《维摩经》啊就呵斥佢为骄牙败种。咁啊，如果话大菩萨就唔同啦，佢所品就系无上法门，系圆顿嘅妙法啊，咁啊一法中具足万法。所謂法法全真，是唯一自性，心外無法可得啊！咁如是個悟性，就名為叫做法大。第三咧就係願大，就説明菩薩。咁啊，了解佛性平等，就無有高下。咁啊，自己亦係眾生之一啊！咁啊，由於自己發大心，修大行。已经是进入菩萨座，但是众生迷故，流转生死，所以要发一个平等的慈悲心来到化度他们，那么属于这个心愿大，就如地藏菩萨所谓以众生道尽，先至方便菩提，若是我地狱未空，我都誓不成佛啊！咁啊，亦如 十大願王，即係普賢菩薩行願品嘅十大願王啊，每一願王嘅結尾都為咗虛空界盡、眾生界盡、眾生業盡、眾生煩惱盡啊！我此個禮敬諸佛，乃至十者普皆回向嘅願咧，先至盡。啊，若我虛空界未盡，就國土未盡。有國土就有眾生啊，有眾生就有業障啊，有業障就有煩惱。咁啊，既然有國土依報未盡，眾生嘅業障果報未盡啊，咁啊，我只嘅從初禮敬諸佛，至到第十普皆回向嘅十種行願啊，都無有窮盡啊，仲要念念相續啊，係無有間斷。身与意业都无有停焉，咁嚟到化度众生，咁啊属于呢个愿大啦。咁啊行大啊，你净系发愿唔得噶噃。如果你有愿无行啊，就成为一个虚愿。例如我哋想去旅行，你有咗咁嘅心，咁啊亦都有咗呢个目的地嘅理想。咁如果你唔實實在在一個假期啊，啊或者都計劃一下坐船嚟，亦或坐車、坐飛機啊，咁你切實去動情咧，就冇法子啊達到你個目的地啦。咁所以有願之後啊，咁亦都要有，咁有願無行就成為虛願。啊，咁如果你有行無願咧，就行無所歸啦。你有所行動啊！你究竟去邊處啊？咁啊，嗰只船喺呢個大海茫茫嗰處，你究竟目的係去邊度咧？即船啊行緊啊，但係你個目標無所指啊，咁啊亦係唔能夠到達你個目的地啦。所以有行無願就行無所歸，你有行咧亦都有願啊。咁啊行與共願兩者都不能缺少噶。好似一隻鳥啊，兩隻翼少咗一隻咧就飛唔起啊！咁啊，所以菩薩有咗願大，跟住就要行大啦。咁啊，以行嚟到填滿佢呢個心願啊！以行即係度眾生之行，咁啊，亦係斷煩惱之行啊！咁啊，亦係破法門之行。咁啊，眾生已到，法門已破。煩惱已斷啊，咁啊亦都係嚟成佛之行啊，咁啊叫做行大啦。咁啊第五啊係叫做智慧大，咁啊廣行六道，但係不住著呢個六道之上啊。佢以智慧觀諸法通過，即使進入廣修六道萬行，已不住著。咁就叫做智慧大，呢個純粹係呢個波耶真空啊嘅智慧照了。咁啊第六咧就係正大啦。咁有智慧故盡斷煩惱，以呢個智慧火燒盡嗰啲煩惱嘅柴身，就可以啊成就呢個大願大行，而所證嘅係同於佛。咁啊，第七就時節達，咁啊，説明成佛道唔係一朝兩日嘅事啊，咁啊，一定要歷劫勤修福慧啊，咁啊，佛道先至可以完成。所以我哋歸依佛之時，就是兩足尊啊，因為佛咧福足慧足，即係福德智慧兩種都具足啊，圓滿無缺。啊，咁啊，值得我哋歸依佢啦，依止佢啦，所以我哋歸依嘅佛就叫兩足尊。咁啊，亦即是話咧，你除非唔成佛，咁就冇話講啦。咁啊，你想成佛嘛？咁啊，一年就要修福嘛，就以奉咧係修為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修福嘅最好就為大眾啊，得亦福樂。咁啊，遇苦惱嗰啲即時啊。就是月猴福的，例如行堂師傅啊，咁啊鏡頭啊，即係洗廁所啊，以及種菜嘅源頭啊，以及帶嗰啲火頭啊、水頭啊、飯頭啊、菜頭啊， 要用香薰之苦啊，咁啊熱苦爐嘅即時啊，就係、是、熱法咧係求福報嘅，所以話你欲想天人頭上過啊，你就要萬人腳下行，咁啊自己咧次次啊都係低人一級，咁啊時時次次咧收呢個福報，咁如果收視為撞簡單啊，咁你念法。或是啊，系正坐，或是啊，睇藏经啊，咁呢啲都系修智慧嘅。啊，福德智慧两种圆满啦，咁啊先至成佛。但系呢段时间相隔咧就好长啊，咁亦都要我有咁嘅忍耐性啊，有咁样嘅精进心，不懈不退，咁先至得以成就佢嘅事业大。咁啊，第八咧，佢就最大啊，就係我哋修因正果。咁啊，於其中間，咁啊，既然咧要力劫啊，就修福修慧。咁啊，我哋積積埋埋啊，聚聚埋埋，無量劫以來所修嘅福德智慧，咁啊，因地緣果報先至得。行啊，咁啊佢就积聚晒。咁啊第九咧就福大啦。嗱，咁啊菩萨啦，之所以能够成菩萨，之所以能够成全佢呢个慈悲心啊，即系用行愿品里边讲，因为慈悲心先至有呢个菩提心啊，因为菩提心先至成就正等正果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咧，我哋所以日后能够成佛啊。你就一定要度众生啊！度众生唔系一件彻底嘅事啊，系一件最便宜嘅事。若是冇众生为你所教化嘅对象啊，你慈悲心啊点生起？既无慈悲心啊，就无呢个菩提心。冇菩提心就不能成菩提佛果。所以每一个修行人。日后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，此因此德都喺众生嗰处嚟噶。咁啊，因为众生啊，先至产生你慈悲心啊，然后咧由慈悲心咧，要产生你个菩提心，要成菩提道。所以我哋为大众执业服劳啊，系一件咧无上福报嘅事。咁啊，所以菩萨修行六道之时。就以布施为首啊，咁啊，即使系四摄法，或布施爱与利行同时啊，以呢四种摄法众生咧，同埋佢哋四摄法咧，咁啊，亦系以呢个布施为首啊，咁啊，其中就包括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以呢三种嘅布施广弘一切众生结缘，同时啊。亦都以呢个法咧嚟到布施，如同呢个《云摩经》里边讲啦，或知众生作得请有啊，你唔使佢请啦，你总之你随时随地啊，你遇到仁者咧，你就以财施、以法施、以呢个无畏施啊，咁啊三种施都圆满成就啊，咁你的福报就大啦。咁啊第十咧。就是慈悲大啊，咁就是菩萨唔单系有智慧啊，咁啊亦有慈悲，所谓悲智嘅相混啊。咁啊，若是你有慈悲，如果冇智慧，你就不能观空啊，你就不能观个佛性平等，就有呢个人我亲疏之分啊。咁你即使度众生，你所得嘅业，所得嘅福。唔会好大。咁啊，若是话我哋修福结缘之时，再加上呢个智慧观空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啊都系将来之佛，咁就平等嚟到普度佢啦。咁啊，有慈悲化度啊，咁啊亦有智慧观空，平等去教化。咁呢个人就叫做真正系慈悲大。咁第十一咧就叫做感应大啊。 咁啊，菩萨果证三德，咁啊，从之劫而上叫重体起用啊，咁啊，遍法界尽未来，所谓有机则应啊，系无感不空。咁啊，而此经第六卷最后，咁啊，观音菩萨嘅三十二入诸国土啊，都系属于感应大啊。第十二叫做神通大。咁啊，菩萨果后所起嘅妙用啊，所谓神通自在，就无有挂碍，如同维摩大士。咁啊，佢嘅正式系方丈身，佢系丁方一丈，但系佢能用32000狮子座啊。咁啊，呢个房间即系呢个着身啊，未有放大，但系呢个32000狮子座啊。亦都冇有缩小，所谓大小咧系相容，不乃是不起依座，现神空力啊，以其右手断取呢个妙起世界，至于呢个娑婆世界啦，无有增减啊，比个妙起世界未曾有少咗啲，你断取呢个妙起世界，放来我哋娑婆世界啊。此娑婆世界亦冇增加，唔会见到有丝毫嘅逼得，如本无二啊！呢啲都系属于菩萨嗰种果后大用嘅神通。咁啊，乃至此经第八卷嘅七行菩萨啦，所谓以十方虚空嘅满足微尘，一一尘中呢现十方界啊，现尘现界都不相留外。乃至为无量的无量为一，这些都是菩萨啊果后的大用。咁啊，第十三咧就是力大啊，咁啊菩萨一举手而一投足都能够边震3000大千世界啊，能够震动呢个摩宫殿，咁啊佢就力大。咁啊，第十四咧系自在大。就是菩萨凡所思维，色皆如意自在，无有障碍啊！咁啊，所以叫做自在啦。咁亦系神通之一啦。咁啊，第十五啊，叫做无畏大啊。咁啊，菩萨对烦恼不能前啊，对生死亦都无所怖畏啊。因为菩萨心系中道妙理，无烦恼可得。亦无生死可短啊！咁啊，既然不断有烦恼，就不断有生死啦。所以菩萨对烦恼不被烦恼所缠啊，即使在生死中化度众生，咁啊，亦都不为生死之所怖啊！好似个狮子王，佢由于心生所向都无碍啊，所以无有恐惧。咁啊，第十六就佢嘅庄严法啦。咁啊，菩萨咁啊，修福修慧，咁啊，福慧就能庄严啊。而所证嘅法身理体就系为所庄严，咁啊，能所不异咧，我哋就称佢为妙庄严啦。咁啊，第十七就叫做明大啊。就是菩萨能够运这个广大神通，能够遍游法界一切佛前，问甚深义，在一切佛前解无上法，所以常为十方诸佛之所赞善啊！十方佛界的众生，亦都常常问菩萨的威德大名，而我们中国所谓文殊、普贤、地藏、观音啊。乃至其他弥勒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都是为十方法界众生之所熟悉的，那就叫做明大。那第十八就叫做光明大啊，那就是菩萨放光现世，遍十方界，即使地狱饿鬼畜生三途恶道啊。都蒙菩萨的慈悲光所照啊，令到这个三恶道的众生见菩萨光而称菩萨名，即是离 苦得乐，咁啊第十九咧就威得大啊，咁啊菩萨所谓威神自在，能够降伏魔冤，能够制诸外道，所以名为叫做威得大。咁啊最后第二十啦，系叫做定大啊，就系、是、菩萨九灵阎王大定。咁啊了烦恼即菩提，了生死即涅槃。咁啊具足如是大义啊，所以我哋尊称佢为叫做大菩萨。咁啊等于话咧，我哋边一个人，你想话修行菩萨叫做大菩萨咧？咁啊对于以上嗰啲道理啊，你哋自己好好地测测。咁啊如果你所行啊，完全与呢二十种嘅道理咧，咁啊毫无半点相应啊，咁啊再学啦，咁啊慢慢学啊，咁啊慢慢学啦，咁啊总有咧成功之一日噶。咁啊文中所谓大菩萨，就是指啊圆教菩萨，非是前啊藏通别嘅三教嘅菩萨。佢话依其自住三摩地中。三摩地即系三摩地，亦名叫做正定啊。正者就不是邪，所以呢个三摩地就简非外道邪定之可比嘅。咁啊，亦名叫做大定啊，唔系大，系简别呢个小嘅，就等于话呢个声闻小定啊，系冇法子比喻呢个手灵言大定。咁啊，亦名叫做妙定啦，就简别唔系凡夫嗰啲粗心浮气之定。咁啊，因此呢个三摩地啊，就系为诸定之总名，即是大佛顶首灵圆王三昧。咁啊，自住者咧，即系自受用嘅三昧，系自性本定啊，所以话罗诃都常在定啊，无有不定时。十方如究竟正此定啊，大菩萨是分正此定啊，能住此定者，咁啊心境一如，念念不动啊，咁就叫做于其自住呢个三摩地中，就见如就见如，见就系化色能源嘅见分，见完咧即系呢个见性所缘个境界。即是白色所缘的相分啊，咁啊此个能见所见是属于依他起性，是依一真心而幻起的，咁就叫做依他起性啦。就好似一个人用一条马，咁啊造成一条绳，咁我哋就叫佢做马绳啦。咁啊呢条绳咧就系依呢个马。个本体啊而生起嘅，咁啊佢哋依他起性，咁啊点解会有依他起性咧？就好似一个人啊，佢得闲冇事捽下只眼，咁啊一捽只眼花花啦，咁啊望上个天上嘅真月之旁啊，就好似多咗一个月亮，咁啊呢个多咗个月亮咧，就系依住呢个真月咧而玩起嘅，咁啊佢哋依他起性啦。佢个过去就在于啊，捉下嗰对眼，所以喺真月之旁就多咗一个月。咁啊，呢个多咗个月咧，就系依呢个真月而起嘅。咁啊，佢哋依他起性啊。现在即系话我哋能见，以共所见啊，都系依于一念嘅真心而玩起。咁啊，佢哋见与见缘。就并所想象就属于呢个片计执政啦，就好似一条绳啊，佢咧当佢为一条蛇，咁啊本来条绳都不过用条马，咁啊搞搞下，咁啊搞埋佢啦，咁变成一条绳啦，佢当然系长长地啦，佢现在佢唔知得佢系条绳，系依他起性啊，系依呢个马啦。而成啊，佢见到个长长地黑黑地啊嘛，就似得嗰条蛇啊，咁就叫做片计所执定啦。咁就譬如啊，迷咗呢个天上嘅第二月， 佢反而啊捉呢个水中嘅月影啊，咁啊当然系彻底虚妄啊，叫做骗计所执。咁啊，所以始终呢个想象啊，若是若粗呢方面嚟讲，叫做前六识，就叫做分别我执啊，又分别前景，然后先起呢个贪嗔痴。咁啊，呢种嘅变化。就分别我执咧，咁啊正初果就可以断啦。所以向阿柯南开悟啊，佢话烧我一劫颠倒想，就系、是、破此嘅智惑啊，呢个分别嘅我执。咁啊，若是话微细呢方面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指个第七个末罗色啊，咁啊即系嘅思惑，思惑咧系与生俱来嘅。咁啊，除非我哋唔系个人出世啊，我哋系个人一出世啦，咁啊呢种思惑烦恼咧系与生俱来啊，咁啊属于佢就俱生我执啊，佢时时处处任问而起呢个贪嗔痴烦恼，系属于分别我执嘅习气，从二果、三果修正入后啊，可以随分断。到四果阿罗汉咧，就可以断尽。第二虚空花就本无所有啊，嗱咁啊，虚空本来就系无花，就系由于呢个眼有病嘅人啊，咁佢只眼有病啊，咁佢望下呢个虚空咧，咁啊就觉得啊，好似有狂花乱舞。咁啊，其实呢个有眼病嘅人，佢正在见到空中狂花乱舞之时啊，咁啊，虚空亦都本来无花。点解？因为清净眼嘅人比较多。咁啊，呢个冇眼病而有眼清净嘅人啊，个个望到个天空就系天空啊，就睇唔见呢个狂花乱舞。咁啊，证明呢个眼病嘅人啊，佢即使见到有狂花乱舞咧，呢个狂花都系彻底虚妄啊！因为呢个好眼人根本就唔见。咁就譬如动心迷之时，佢执内嘅身心为实我啊，外之世界就为实法，咁啊具足我法而执。咁啊，其实啊，佢正在执着有内嘅身心，有外嘅世界之时，本无身心世界可得啊？点解呢？因为十方如来及大菩萨啊，于其自住三摩地中，所谓直照照直一心清净，唔单个见与见缘嘅依他起性不可得啊！咁啊，连埋呢个所想上嘅骗计执性啊，亦都不可得。亦如麻中本无成相，亦无蛇相啊。唯一嘅就系一条麻，佢麻就系麻，边处有一条绳啊？更加何来有一条蛇呢？单系一条麻，冇呢个蛇性。而尚可得啊！咁啊，亦如呢个真月之外，就系、是、一个真月。其真月之外根本就冇第二月，更何来呢个水中嘅月影可得啊？所以话依他就如幻啊，凡系依他起性嘅都系幻化。咁啊，遍计所执嘅本来系空啊！本来是无所有故，不是为要造作先至无啊。其实呢，天际依他本来空。不既然本来空啊，即是下文的第四卷，所谓观相的愚妄啊，无可指齐。一切法相啊，彻底虚妄啊，是依他而共天际。如果为依他而幻啊，天计本空啦，咁啊仲边处有实体啦？所以下文就话观相系愚妄，因为罔顾啊， 你怎可以指陳出來啊？我說無可指陳， 他指是及緣，就緣是菩提，妙證明體啊，都雲台於中，就有是非是。咁啊，始終嘅始見合緣。咁啊，如果接上文嗰一段咧，應該有一句並所想像，因為上來除咗見，個見緣之外啊，仲有一個並所想像呢一句啊。所以始終嘅始見合緣之下，咁啊，亦都應當有一句並所想像，就係話能見。以部所见所疑之境啊，系属于依他而起嘅见相而分。咁啊，亦都包括呢个所想相嘅片计执证，或只见及缘嘅并所想相。咁如是菩提嘅妙证明体啊，菩提就属于呢个过度之智。咁啊，妙咧系不变体，能随缘。咁啊，玩起呢个见相而分啦。咁啊，正在随缘之时，个本体变啊，咁就冇呢个见相而分可得。不说明呢个妙性之中啊，非有现有，即使正在现有之时啊，而本体就非有啊，系决定咧玩起之法系彻。底虚妄，咁啊！既然妙性之中非有现有，有而非有啦，即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我哋就说佢为妙啊。咁啊，净咧就说明我哋个妙体之中系本来净，唔系话修先净，本体系清净故。就话三毒都不能污，烦恼都不能染啊！不过一念迷情，咁啊，只得啊系有呢个烦恼，系有呢个生死轮回。若是我哋一念过悟之故啊，咁啊本体就系清净啊，即烦恼就系菩提啊，即生死就系涅槃，咁就明知叫做净啊。咁啊明咧？就是我们的本体本来啊是光明天照，在这个六根门头之中啊，时时都是放光动地啊。那么缘呢，就是前文殊师利菩萨所问啊，那个始知物相，如此见经，缘是何物呢？所以现在发就是信前文文殊师利菩萨所问啊，他说始见及缘，就以所想象啊，是缘字，缘是什么呢？是缘是菩提，妙证明体，就是说明能见所见啊，以奉根顶和合所起呢个分别的妄想的所想象，原本啊。就是菩提妙证明体啊，等于说一切法就是三德四藏啊，因为妙者是指法身德，因为它非空非有啊，不落空有，那么证呢就是解脱得啊，本来是无所系过无所染污啊，明呢就是波野得啊，就是明光独圆。所以妙证明体就即是三德四藏。咁啊，此个妙证明体，既然系清净绝代啦，既然此见及缘，而奉呢个妄想相啊，包括呢个依他以及呢个片计所执，都说得好清楚啊，系原来就系啊。这个菩提妙证明体，咁啊反显过来咧，所以话云何于呢个原是菩提妙证明体之中啊，有个是见，有个非见，咁就显示本体清净啊，无是见义，系无非见义啊。 咁啊，既然我哋个本体既无是天，亦都无一个非见啊，既然系无是无非，清净自在啦，所以第四卷嘅下文啊，佢就讲观性圆真，就为妙觉明啊，观我哋呢个本性，原来就自在真实，系为是妙就为是觉就为是明。咁啊，说明啊，呢个本性原来真实，就系妙觉明嘅三德地藏。咁啊，何来一个是见？咁又何来一个非见呢？说是说非，都系戏论啊。所以话依其中间，何来一个是？何来一个非呢？咁啊，说明呢个绝代真心啊，佢就无是见而。是无非见义。咁啊，上文第一点，咁啊，佛啊开示所谓七番破妄，唔系破尽波难个妄想心啊。咁啊，跟住佛又有十番禅见。咁啊，现在咧已经啊属于第八番禅见啦。咁啊，等于话佛呢已经咧系讲咗七番辩见嘅理由，咁啊开示呢个辩证啊，就系直常心性；开示呢个辩证啊，就系我哋当人本有嘅真心妙性，无非你欲想令安难，在呢个七番破妄妄尽之后啊，就迎取呢个不生灭嘅辩证啊。是为真实德，就在我哋呢个生灭心中，你就可以认取呢个不生灭性，就系大妄显真。但系始终啊，就系将呢个见性，如同呢个空花，本无所有啊，系原是菩提妙证明体啊，就系即时只是呢个真中嘅见性。就是真心啊！所谓即世二月，你只要放手，唔好捽嗰对眼啊，当下就是真月啊！亦都可以讲狂花灭处，当下就是虚空啊！第八阿赖耶识嘅生灭处，当下就是不生不灭，乃是见性所对嘅万法之境啊！同埋呢个见相而分所起呢个虚妄色心，一一都系原是菩提妙证明体啊！咁啊，从此可以内脱失心，外围世界啊，根尘色心咧就不能为外，咁就说明我哋呢个真心咧系绝代彻底显示。萬法為心，咁啊，既然徹底顯示萬法為心啦，咁啊，何來一個是？又何來一個非呢？所以上文阿難所說無是見義啊，佛亦都印證如是。阿難是無非見義啊，佛亦都印證係如是，就因為萬法為心清淨絕代本體啦。何来呢个是非可得呢？今问树，日唔今问雨啊！佢如雨问树，就更有问树是问树者，为无问树。既如是世尊，我真问树，无是问树。何以故？若有是者，就则以问树。既然我今日非无问树，依中的实无是非二相啊！佛言此见妙明，系与诸空尘亦复如是，本是妙明无上菩提，净圆真心，妄为色空及与闻见。如第二月嘅谁为是，又谁非月呢？咁闻住但一而真，中间嘅永无是月非月。